己有人旦，南宋，陆游。夜雨解残雪，朝阳开鸡阴。桃符喝鼻血，交酒过花针。巷柳摇风早，接泥见马声。行宫放朝贺，共识暮摇星。